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阴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他滴了刀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，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为您安排了一组京剧名家名段，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奚孝伯演唱的京剧《清官册》吊扣片段。奚孝伯先生出身票友，曾经得到阎巨鹏、余淑妍等前辈的倾心传授和提携，迅速成为了当时的年轻俊秀。奚孝伯广采博收，他拜李鸿春为师，充分地吸收马连良等人的表演技巧，风格自成一家。奚孝伯先生早年的唱腔格局严谨，清丽脱俗，念作也有独到之处，后来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创出了独特的声腔和表演体系，成为了老生的重要流派。下面就请您欣赏奚孝伯演唱的吊扣片段。 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珍贵录音，冯志孝、袁世海主演的《青梅煮酒论英雄》。这出戏是当年中国京剧院根据老本子整理改编而来的，马连良先生还亲自参与了艺术指导工作。这出戏的录音也可称是冯志孝先生青年时代的典范之作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《青梅煮酒论英雄》，冯志孝饰演刘备，袁世海饰演曹操。 启禀丞相，天外龙卦。 哦，天外龙卦， 真的是。 使君， 丞相， 你我平然一关。 好，丞相，请， 请。不知听到， 好，愿 闻。龙能大能小，能伸能隐，大则行云吐雾，小则阴气藏心，身则飞腾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方今春生，龙趁势变化，敌日为人。能屈 哦， 能伸，能刚，能柔，屈则隐居幽闭，伸则得势超堂，刚可以纵横天下，柔可以制服强行。龙之威武，可比世之英雄。宣德公， 曹丞相， 你九里四方，比甚至天下英雄，请到其强，曹愿闻一二。 备如今得势于朝，多蒙丞相引荐，只是汝言安是天下英雄？ 纵不识其面，亦闻其名，但将何方？ 好，如此被试验一番，丞相谅之。 哎，休得过谦，请坐下讲。 有所 使君，请讲。 好， 容北四指。 好，满满四指。 陈香，我相亲一家来了。 哦，哪一家？ 那袁术。 哦， 现在淮南地势宽广，兵进粮足。 哦， 帐下又有张巡及林登为相。 嗯， 那袁术， 哎， 可算得是当世英雄。 那袁术， 哎，袁术， 此人又是种种苦苦，早晚必被无情。袁术非英雄。 哦，那袁术非英雄。 非英雄。 哎呀，袁术非英雄，还有哪家呢？ 嗯， 啊，陈香，我又想起一家来了。 哪一家呢？ 河北袁绍。 哦， 四十三公，门多故里。 嗯， 今胡居冀州之地。 哎， 不下能使者甚多。 哦， 闻有田丰居首为谋，物有银两文绸之用。 哦哦哦， 那袁绍， 哎， 算得是当世英雄。 那袁绍， 哎，不错。那袁绍， 嘿，此人势力单薄，好谋无断，做大事反牺牲，见小利而忘命。文有谋不从，武有勇不用。那袁绍乃碌碌的庸才，非英雄。 那袁绍非英雄。 嗯，非英雄。 哎呀，袁绍非英雄，还有那国呢？ 哎，嗯， 陈香， 哎， 我又想起一家来了。 哦，又是哪一家呢？ 我堂兄刘表。 哦， 坐镇荆襄，名称八骏，威震九州。 哦， 不下又有才谋张允辅佐。那刘表，哎，算得是当世英雄。 那刘表， 哎，我堂兄刘金生呐。 此人好有一笔。 比作何来？ 比作，那顽童堆积的学识。 哦， 待等太阳一出，自然融化。刘表虚名无实，也非英雄。 那刘表亦非英雄。 亦非英雄。 哎呀，刘表非英雄，还有哪个呢？陈香， 哎， 北又想起一家来了。 哦，又是哪一家呢？ 陈香听了。 哦，听了。 壮志凛凛，管那九条， 船有花呀到， 哎， 从船的停下， 嗯， 见人好，老夫有一派大面刀，官叫我打进了我山川，不与寒的 之言，孙策刘璋也非英雄， 哎，非英雄。 哎呀，孙策刘璋非英雄，还有哪个呢？ 哎， 啊，丞相， 哎， 备有将起数家来了。 哦，哪数家？ 日汉中。张鲁 哦， 万成张绣 哎， 西凉韩遂 哎， 河北公孙瓒、 嗯， 此四人可谓当世英雄。 哎呀呀呀！去去去！哎，此数人呐、啊，俱是些哎，衣甲反囊，丢通入袋。鲁鲁之辈，何劳使君挂齿啊？ 哎呀呀！十次之外，被十事不知，还望丞相赐教。 若称英雄，必须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攻无不屈，战无不克，有此等能为，方可算得是英雄。 哎呀呀！听丞相之言，哪个担当得起呢？ 我观天下英雄，为师君一草儿。师君，师君，怎么样了啊？啊，怎么样了啊？ 哎呀！ 一阵之威吓煞我也。 可启程， 令朕是安。